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啦。咁咧就坐喺我旁边咧，就系、是、原本应该系上个礼拜五出现嘅谭海邦阿 Roy 咧，就喺隔篱嘅。咁啊， 大家好啊。 跟住原本今晚出现嘅细娘咧，就都系应该都仲系身体有啲唔系好舒服。大家知道咧，就有留意阿细娘节目咧，就佢上个礼拜食错咗啲嘢啦，咁啊有口肿面肿啦，又食啲药啦，咁所以佢都选择今晚都仲系要休息一下，咁所以就揾阿 Roy 嚟顶替。 冇問題啊！ 咁啊 ，Roy 點解要戴口罩？ 咁啊， 今晚唔使啦，因為上個禮拜我哋解釋咗啦。咁 係啊，咁啊，其實近呢幾日都仲要開街站啦，同埋都有好多會咧，仍然都係接觸好多人咁。為咗呢度在座大家著想咧，真係戴口罩先。我好健康嘅，放心。 係係 係，大家都認得我噶啦，所以戴口罩都唔緊要嘅。 係係。咁咧嗱，我經歷過呢個禮拜啊，即係真係 up and down 啦，好似 roller coaster 咁啊，即係大起大落、大風大浪。咁啊，其實即係香港嗰個政局即係急。即係急速下滑啦，形勢不斷惡劣咧，即係都仲係繼續當中咁，但係我哋都要即係要面對啦嚇。禮拜一就已經係即刻開波，就係呢個《蘋果日報》啊，黎智英啊被捕啊，七名嘅高層啊，咁啊， 跟周庭啊， 周庭啊咁樣係嚇，咁啊。跟住就即係中美亦都仲有好多事發生啦，台海亦都係有解放軍嘅軍機又飛咗過去啦嚇，咁啊即係呢個 Solomon Yu 嚇，即係美國共和黨嘅餘懷松啊， 係啊， 亦都講啦，嗱即係唔好搞錯啊，而家只係第一波11位嘅即係中港官員係被制裁嘅啫，好快就有第二波啦。第一波咧就令到呢個嘅即係香港嘅銀行啊係要採取一啲即係禁。阻止俾呢11位嘅中港官員開帳户嘅做法，第二波嘅制裁名單唔單止係陸續有來啊，更加重要嘅就有機會會影響得到香港呢啲相關嘅金融機構咧，係咪會即係呢個用美元係去做結算咧？中美係咪金融戰役咧，就即係會即將拉開序幕咧？我哋都係即係密切留意 嘅。係啊，咁仲有依一兩日仲有一樣嘢就係美國。特朗普就話啦，第香港出口嘅貨品咧就唔可以寫 Make in Hong Kong 啦，咁啊 Make in China， 咁啊好好笑嘅，網絡上都笑咗好笑一兩日㗎啦， 真係有 好搞笑， 係違反 係啊嗱 國安法㗎， 邱騰華違反國安法啦嚇，咁啊大家好覺得好吊詭嘅就係、是、我哋明明咧見到國安法嘅目標咧就係想香港變成大陸。咁今次邱騰華出嚟咧，就竟然係話：，唔得喎，我哋啲貨品咧要寫乜嘢 Hong Kong 喎，仲係暗示啊嚇，我哋香港係白，大陸係黑， 係即係 真係好搞笑。我覺得而家個情況就係、是、咧，邱騰華就覺得啦，商貿就跟世貿協定，其他嘢就跟翻一國，咁啊好離譜。其實咧，同呢個微軟，應該話微信同埋 WeChat 係咪一樣咧？亦都係同一個邏輯。即係見到有錢賺咧，就 WeChat 就突然間唔同微信啦。馬化騰都係咁講。 嗰啲即係大陸呢個官媒又好，又或者嗰啲嘅土共又好，即係真係要呃人呃得多年，自己都呃埋，即係唔知道麻醉到自己都以為自己講嘅嘢係真嘅。WeChat 同微信有咩分別？ 係咯，真係一個英文一個中文啫嘛，同一套系統喺美國用 WeChat 一樣可以 send 信息去大陸嘅微信。 係啊， 即係馬化騰為咗咧逃避嗰個制裁，竟然講到咁都得。即係你可以見到依啲嘅大陸官員又好，商界又好咧，全部咧都係見錢開眼嘅，有得賺咪兩樣嘢咯嚇咁。但香港亦都係面對依個問題啊，我覺得。個關鍵位就係咧，我哋而家見到個香港政府咧，就總之關於香港嘅制度啊、香港嘅政治文化等等咧，就全部想一國。咁但係咧，經貿咧，因為香港始終係有特色啊嘛，咁過往俾大陸走資啊嘛，咁咪要兩制咯。咁但係香港人梗係唔服氣啦。嗱，過往你俾香港自治，就話俾你揾下著數啫。而家唔係咯，而家我哋根本上真心講，大家都知係一國緊。咁我哋就唔好呃世界，唔好呃地方，其他地方啦。邱騰華唔該正面面對啊，就唔好有錢賺嗰時就話兩制。 佢而家激嬲埋大陸啲網民添啊，即係點解？點解會唔肯認？即係唔肯認。 邱騰華講港獨啊嘛， 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咧。而家咁好啦，咁啊講香港嘅 香港的產品是等於 Made in China 啦，咁點解你而家走出嚟去喊打喊殺啦，嗌曬救命咧？ 好吊鬼啊！真 係。最新的消息咧，就仲有咧，就係繼美國而家制裁，即係搞咗兩年啦，啊封殺華為啊，跟住 TikTok 啊，微信之後咧，而家 CNN 啊喺今日下晝咧就有個新聞咧，就係估計咧呢、這個中國電信巨壁巨頭阿里巴巴咧都有機會會成為特朗普下一個制裁嘅目標啊！呢、這個係不得了嘅嚇， 依、這個都唔出奇啊！呢、這個 雖然就話阿里巴巴佢喺美國嘅業務即係佔佢嘅收入咧唔夠一成左右嚇，咁但係咧佢自己本身係作為即係喺大陸裏邊國家級嗰個嘅科技領軍嘅企業咧，咁其實如果日後真係受到美國嘅制裁咧，佢嗰啲嘅雲端嘅計算嘅業務啊咁樣咧係會即係好依賴美國嘅硬件嘅提供嘅，即係嗰啲半導體啊、軟件啊呢啲先至能夠令佢啲業務係繼續係去即係進行嘅。咁所以如果阿里巴巴係受到美國制裁嘅話咧，亦都係同樣地嗰個打擊咧係非常之大嘅。 其實而家美國特朗普咧都即係示意去咧、就去打擊在華嘅美在美嘅華企應該話，即係話咧，總之邊個科企嚇喺、美國有業務咧就盡量打擊。嗱，近排我喺聽到啲即係茶餘飯後有啲 friend 都話啦，其實。中國大陸的政府是沒什麼板斧的，因為其實是沒得反制的，因為基本上大陸一向都不給、這個美國企業進軍的嘛，譬如 Google 又不入得、這個 Facebook 又不入得，基本上呢美國制裁呢中國是制裁不回到的，因為一向都入不到 去，現在都 是以其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即是 你中國即是起的數碼 數碼圍牆 搞了那麼多年，現在只不過是反過來的，將你數離開這個的即美國的業務的範疇來掩蓋嘛， 現在真的現在可以看到的情況就是我們很期望呢，即不少人或者期望特朗普再出招啦樣，但是究竟他出的招數是不是真的阻止到中國繼續去侵害香港的人權、民主、自由、法治呢？現在有不少的論述都說，即美國打擊中國 一拳，但中國打不回去美國拳嘛，就打到香港那裡。有不少人就愣了兩件事，就是上個禮拜、這個就制裁11個官員，跟住就禮拜一二就搞香港的傳媒周庭等等，究竟這些有沒有關聯呢？這個就又是值得大家去看看的。 我相信即美國政府又好，特區政府又好，北京政府又好，很多的選項其實是已經釐定了的了，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看看怎樣去出招，但是時序上面就很吻合啦，即作為即報復美國制裁香港和即中國的官員這樣。雖然我們知道呢禮拜一即係派出200名的軍即係軍裝警員入去一傳媒大樓裏邊，係去搜查拉啊周庭啊拉啊黎智英，特別是即係嗰個法庭的搜查令咧，係好早已經發出了，甚至乎係可能早過上個禮拜六，即係禮拜五啊，應該係禮拜五晚呢個美國政府公布嗰11個中港官員的制裁名單嚇。咁但係咧呢個好明顯是一個即係大家是安排當中的， 即可能有台邊很多個子彈或者有個選項，究竟撳邊行？ 係啦，係撳嘅啫。咁所以咧，嗱，而家拉咧，亦都可能嗱。雖然我哋一方面講，即係引述呢個余懷松，或者我哋理解美國嗰個制裁名單，即係有第一波、有第二波、有第三波嚟緊。同樣地，我哋認為土共特區政府或者北京政府拘捕香港嘅政界人士啊，去針對嘅人士啊，用港版國安法啦、勾結外國勢力為名嗰啲咧，都應該仲係會有嘅嚇。咁所以點解好多朋友見得到黎智英、周庭被拉之後咧，就已經估第三個會唔會就係黃之峰啦？咁樣係，因為黃之峰即係被跟蹤咧，即係有多次地啊，佢自己嘅 Facebook 啊，佢自己係做呢個 Facebook Live 嗰陣時候都講咗出嚟啊，亦都係持續咗一段時間嘅啦。係拉得周庭嘅話咧，其實咧即係黃之峰都係一個非常之高危嘅，甚至乎發展到今日下晝連啊 張坤陽。 張君陽都話俾人跟蹤。 係啦，佢喺 Facebook 上面都講咧，佢開始亦都發明咧。又唔係發現有幾位即係高大嘅男士咧，係跟蹤佢，佢哋嘅形跡、佢哋嘅外貌咧，係極之似係去跟蹤周庭嘅人嘅嚇。咁、所以估量嘅話咧，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啦。係咁，其實就即係黃之峰啊、仲志嗰一系啊、張坤陽啊，佢哋都係有機會咧，係即係。當北京政府、當特區政府係要即係回應美國嘅制裁嘅話咧，可能即係隨時都會拉佢哋嘅。咁就同埋就即係仲有一啲嘅分析咧，就係、今次就雖然話拉咗黎智英，就即係將佢36小時之後就放出嚟啦，50萬嘅人事擔保同埋保釋金咁樣，係周庭亦都係。咁但係同樣地咧，其實咧都係即係嗰把刀啊，即係國安法嗰把刀咧、都仲 喺每一個 上邊 社運人、 下一次去保釋嗰陣時候會唔會唔俾佢保釋咧？係咪直接由呢一個嘅即係呢個嘅香港嘅？駐港的公安署是去即直接接手這個個案呢，甚至乎這個叫做港澳全國港澳研究會的理事田飛龍，甚至乎說那個罪名是可以重到回大陸啦，回大陸審啦，捉了他啦，同埋呢有機會呢是坐終身監禁的。所以阿肥佬禮即係喺琴日翻到去《蘋果日報》嗰個或者傳媒嗰個嘅大樓同啲員工講嗰陣時候，佢都即係堅定自己嘅立場，就話就算俾佢即係決定係要即係重新嚟過嘅話，佢都係會行呢條路。 好堅 定。但我想講， 值得一讚。 嗰個代價係非常之高，係可以好恐怖嘅嚇。而家真係確實睇咧，喺呢個中美即係經常係有摩擦，或者中美即係呢個惡鬥嘅過程裏邊咧，我哋香港嚇或者香港人。被大陸政府閂埋門打仔，或者我哋而家更加正規嘅講法係人質外交嗰個慘烈程度係去到邊度嘅啫， 係。所以即係不但啊貨金城寨啦，更加要貨金啊蘋果訂閱。其實好多人訂咗蘋果新聞㗎啦，記得訂埋動新聞同埋一周刊咯。 因為切膚之痛嘅，大家知道嗱，拉得肥佬禮入得去呢個嘅一傳媒嘅話咧，其實香港冇一個媒體冇一個網台係安全嘅， 係 有。機會㗎，當然我諗啊，梗係即係做得一次啦。我哋要繼續即係去守好我哋自己嘅本分啦，即係喺網台上邊去評論時事啦。咁但係城寨係有機會，亦一樣會面對特區政府嗰種打壓言論啊，剝奪新聞自由啊，即係派警務人員嚟到呢度啊，去有影響㗎。 係啊。 我嗰陣時估星期一入去，即係200個警察入去一傳媒大樓，會唔會即係話以搜證為名係阻止佢嗰個編採嘅工作咧？令到第二日、第三日嘅蘋果係出版唔到咧？ 係啊，有呢個風險啊，當時都要擔心嘅，係 啊。 咁其實而家我哋無論傳媒啦、網媒啦，甚至我哋咧，都係簡直係即係本條命啦，去做一啲民主推動嘅工作。即係如果大家猶記得上個禮拜啦，我啊同埋好多區員 Gary 啊去講大陸嘅呢個檢測人員嚟到香港，咁我做咗幾次記者會啫。哇！上個禮拜嘅騷擾電話咧係非常之多，匿名電話啦，打嚟講粗口啦。咁你大家都知道我嘅電話基本上喺啲藍絲網站有曬噶啦，即係私隱專員公署又唔 care 依啲嘅話，又係淨係 care 美國嘅制裁官員名單啦。嗱，其實我諗即係而家我哋香港人，無論每一個身位、每一個地方啊，都要付出。當然是知道有代價的了，可能我們損失了某些的時間、私隱或者金錢，但是大家貢獻多少得多少，尤其 是這幾天我都 有開街站去呼籲大家訂各個網媒，大家各個網媒大家都知道，其實在現場去看衝突拍攝的時候，很多記者都中了胡椒，所以其實大家真的要給多啲嘅支持啊，特別係訂閱啊，捐助佢呢啲嘅媒體咯。 啊，係，仲有城寨人有提啊，其實我哋都講漏咗。其實這個下晝或者最新嘅發展係唔單止張坤陽係被跟蹤啊，連許志峰嚇，頭先我亦都係即係嚟緊嗰陣時睇得到啦，喺 Facebook 上邊，許志峰都係俾人跟蹤嘅，佢嘅車係俾警務人員截低嘅，同事啊話咧，佢哋聲稱咧係懷疑俾人跟蹤嘅嚇，咁、所以咧嗱呢種咁樣即係大陸嘅管治方法。既是令到你覺得 即係缺乏人身安全，或者係即係恐怖管治咁樣咧，係去即係揾人去跟蹤你啊，暗示明示你知道咧呢個政權派國安係嚟到令到你嘅人身安全受影響啊，投放一個白色恐怖俾你覺得自己經常係有機會會即係俾政權用呢個國安法係去拉你啊，從而希望令到你噤聲啊，或者你嘅政治行為係受到制約啊，其實而家已經開始係無時無刻出現。 最慘呢啲國安人員咧，即係基本上而家入嚟香港冇網管。嗱，以前咧未有國安法咧，都可以叫做有少少程序啦，透過單程證啦嚟到啊，就做各樣嘅行動啦咁樣。但係而家咧，因為有咗個國安辦啦，咁其實基本上咧，只要用嗰個名義咧，就申請入嚟入境處都好難 say no。咁所以而家咧，我就即係好擔心，亦都發生緊咧，就係基本上咧，而家香港充斥住大量嘅國安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進行緊佢哋嘅監察行動。 所以今日下晝亦都係同樣聽到有啲消息，就話北角有另外一間，即係就銅鑼灣嘅酒店，係北角有另外一間嘅酒店咧，亦都係即係停止咗營業，就懷疑係都係有國安係會進駐，甚至乎或者係唔係國安，而係話大陸嚟嘅醫護人將會執行 30间房啊嘛， 係啦，政府講話嗰個 沙田都有一間喎， 係啦，嚟到係去做聲稱叫做 監察檢疫啊， 嚇監察檢疫嘅呢個咁樣嘅動作嘅係 喺附近嘅市民，大家小心啲啊！大家都知啊，咁啊呢啲國安啊檢測人員隨時咧就豁免檢疫嘅。嗱，我直至下晝收到嘅各個消息咧，就係、是。北角嘅維景咧，就有啲監察檢疫嘅中方人員咧，就下榻咗。另外喺沙田都話有一間酒店啊，我唔係好記得個名啦，就話有一啲檢疫人員咧就嚟咗，可能係嗰幾間中資嘅檢測公司啦嚇。咁、大家都記得啦，就係、是、上個禮拜政府都承認啦嚇、就係嗰幾間中資嘅檢測公司咧，最少有210个咧就入到嚟香港，仲係豁免檢疫嘅。咁、所以咧喺呢啲。即係不但咧要小心佢哋嘅行徑啦，更加小心咧佢始終係有機會係隱性嘅病毒嘅但係即係 carrier 嘅，即係 virus carrier， 即係病毒嘅即係帶住嘅人啦。 係啦，嗱，我係未轉入呢個嘅主題講今日呢個嘅健康碼話咧，仲有一件事都係應該同大家講一講嘅，因為成澤仁啱啱開始嘅節目嗰陣時都討論得好熱切啦，就係話民主派係決定留守啊，又話唔留守啦。最新嘅發展咧，就係、今日嘅下晝，政府正式係將人大嗰個話，即係將第六屆嘅立法會咧係去延長一年嘅任期，或者唔止一年咧，係正式刊憲啦，即係登噶啦，係嚇，即係正式咗噶啦，變咗係。咁所以咧，我民主派咧好快應該就會開會啦， 要決定啦。 民主派22位嘅立法會開完會之後，會唔會再同呢個因呢個35家初選嘅出線人再開會呢？我相信會嘅嚇。咁同埋咧就今日 你都係出線人之一喎 嚇。係啦，下晝嘅香港民研啊，即係民意研究所咧就開咗記招啦，公布咗有個嘅民意調查結果係關於香港人贊唔贊成呢、這個中央政府或者北京政府將這個立法會的延期這個這樣的做法的，但同一時間呢，梁啟智呢就在網上公布了呢，下個禮拜五就會有另外一個民意研究的調查呢就公布了、就是怎樣呢，由香港民研去做呢，就是問香港市民，是問翻香港市民贊唔贊成民主派係會 點解建制派都問埋 續任嚇續任 建制派啲市民啊， 係啦續任，一話係即係要全面杯葛嘅咁樣係。咁你呢個憂慮其實亦都係有朋友提出，咦唔係、有好多嘅藍絲或者好多嘅 都會收到電話 嘅。香港人如果他收到電話，他又變相是有參與到在今次的民調那裡，那就怎樣呢？因為他們有應該是有成40%的人， 是啊， 怎樣都好的話呢，他們都認為民主派是不應該加入的，或者不應該被民主派加入這個的即是延長了一年的立法會，那怎樣呢？這樣香港民研呢，我聽他們說就應該他們會將民主派支持者同埋呢個非民主派支持者或者叫建制派支持者咧，就分開嘅、即係做一個咁樣嘅交叉分析。 但係建制派嗰啲好興辦中立嘅喎。 係啦，嗱呢個就真係要 佢哋內心覺得建制派都唔係好嘢㗎嘛，咁啊隨時辦中立嘅喎，甚至辦民主派 嘅。阿 Roy 你就話呢幾日你繼續係落區啦，日日都落啦，係咪？係咁啊，即係 當然就是我們即是 去宣傳，就是叫人支持蘋果啦，是啊，告訴市民知 道。但也有些市民走過來， 是啦，我就想問你有沒有聽到一些什麼聲音呢？今天下午就朱凱迪走了去新界西某一個的公共交通交匯處那裡擺幾塊板，就是讓市民去透過黏這些連龍牆的 3M 貼紙就去表態的，做個即簡單的民意研究調查樣。你又聽到什麼聲音？ 其實呢城寨人都可以表下態，其實你們留什麼事 有 立刻看到。 其實還有幾次西良直情在星期二的節目的時候用 Patreon 去問Patreon 的支持者的。 其實呢就我有我的想法，我也有聽市民的想法。基本上我就未做話所什麼街頭的民調或者街頭 的一些活動的，因為始終我們即有限的街站底下近排都是做了蘋果或者網媒的宣傳先。我so far聽到的朋友啊街坊講呢都比較多人覺得應該留的。因為留的原因呢就不外乎都是覺得議會的戰線大家都是要守住咯。但是留的同時呢大家都期望呢留低的民主派的有部分就是傳統民主派啦。希望唔該佢哋都進取一啲，即係話真係有足夠嘅抗爭力度咧，喺未來一年打好個議會戰線啦。咁我自己睇法咧都好接近嘅。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總辭嘅時機咧，其實已經過咗啦，即係應該係喺 DQ 啦，起碼喺2016年嘅時候啊，或者 DQ 得最多嘅時候去做啦。但係今時今日大家都會知道，其實國安法已經壓境咧。咁基本上國際間已經好關心香港嘅情況。如果咧就咁我哋去有一班民主派嘅請示，可能有一兩日嘅國際頭版，但係就失去咗未來一年嘅機會。我哋始終要喺議會度咧，就係去揭穿建制派、保皇黨、中共一啲錯誤嘅觀點、邪惡嘅面紗等等。咁我都認為咧，如果能夠在未來一年仍然用到這個平台，即都是重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平台，我們似乎沒什麼著力點，即也都可能未來一段時間是不知道疫情怎樣，遊行也都遊行不到。所以我的判斷呢就覺得留任是較好的。 重返街頭咯。不過當然就是對傳統民主派又或者是部分的和理非議會戰線，就是他們過去一直是有參與的一條戰線啦，樣是這些和理非又或者是傳統民主派是不是離開了議會戰線就可以全面投入街頭戰線，甚至乎是即是勇武抗爭呢？我想這個是其實是講緊兩樣東西來的。樣是就我也看到有一些的意見的表達呢，就不是很贊成即是這個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沒有 就反而呢就應該一起就全部 是啦， 一杯葛，一系咧就全部咧， 千祈唔好中間， 呢 個真係唔適合兄弟爬山。 特別係全部留守，如果係有個別兩三個係去以議決而唔留守嘅話，又真係少咗三分之一咧，咁就民主派留喺你嚟緊呢個叫看守議會或者延任一年嘅議會咧，又會面對另外一啲嘅問題，就係因為有啲嘅譴責議案啊，即係針對阿毛孟靜啊，針對許智峯話搶女 A.O. 嘅手機咧，咁就有機會又俾呢個建制派保皇黨發起癲上嚟咧，被針對又褫奪佢哋嗰個嘅議席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從齊上齊落嗰個角度嘅話咧，咁確實就即係應該係兩者擇其一。 嗱，坦白講，今次咧我就真係唔係太贊成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嘅，因為咧一係就全部鬧。因為一齊留先有嗰個效果，過三分一，起碼避開啲譴責議案。咁你話真係有啲唔想留或者唔留嘅人過半數，不如就真係考慮全部都退，就唔好留低十個八個留喺度咧。就一方面咧，抗爭力量大增，你都知幾廿個保安㗎啦。咁我咁起碼都有翻咁上下人數去頂住啲保安啦。咁樣，另外真係三分一一定要保住嘅。嗱，二分一已經失去咗啦，大家都知。咁就三分一依個要保住咯。 係。咁就有 民講， 有城寨人又問啊，鄭松泰做咩？呢啲我諗大家即係自有公論啦。反而我覺得有趣就係即係鄭松泰係即係第一個即係非建制派走出嚟。雖然他說自己不是民主派，就說是他表態說要留任，樣不過他又說會等待民主派做了決定之後才再有他自己的最終決定，這個又不是很明白。 有人這個提一提可以說，如果陳凱欣有得做，范國威、歐樂軒是不是一起去做？這個又是搞笑、 那個、 補選的問題你可以說一下， 上次都交代到的，特區政府用這個所謂疫情為名就是將這個選舉押後，當然剝奪了300多萬香港選民嗰 個即係投票嘅權利啦，咁樣係嚇。咁但係佢用得呢個藉口嘅話咧，佢同樣地亦都打咗開口牌啦，就話喺嚟緊嘅十二個月，嚟緊呢一年咧，係又係用疫情，係唔會因為咁咧就會去做呢個嘅做呢個嘅補選嘅。咁所以我嗰席又好，即係新界東啦、歐樂軒啦，新界東其實兩席添啊，包括埋阿毛哥、梁國雄嗰席啦，九龍西就阿陳海欣啦，仲有就係阿何啟明啊，即係呢個工策會個何啟明啊，唔係民協嗰個何啟明，佢做咗呢個勞福局嘅副局長之後，佢嗰一席即係功能組別嘅話咧，都係唔會搞呢個嘅補選嘅。咁所以策略上、政治現實上邊咧，呢個就較難係做得到啦咁樣。所以而家困難嘅就係而家剩翻嗰22位嘅民主派立法會員點樣去思考，同埋就即係如何地去同市民解釋得好清楚佢哋嗰個共同進退嗰個做法咯。 其實但坦白講，我都同時間明白咧，即係想杯葛市民嘅諗法嘅。咁講真，你見到今次咧，人大嗱個成個流程咧，係完全唔跟基本法嘅喎。即係所以成日都話叫我哋要叫我哋啲參選人要擁護基本法。其實永遠最唔擁護基本法咧，就係人大，就係林鄭。嗱，其實基本上今次佢又話唔補選啦，嚇，又話由四年任期啦，變成一加四啦咁樣，其實係完全冇跟任何嘅法治或者制度，咁呢個我哋明白認同嘅，我哋亦都要記住依刻嘅憤怒，亦都要知道個問題所在。但係同時間，我哋喺而家有限嘅空間下，我哋見到其實佢未來四年就算民主派杯葛啦，或者唔去啊去啦，咁其實個議會仍然未來一年會運作。 係， 咁所以杯葛或者唔參與嘅話咧，其實未來一年我就好驚俾建制派、保皇黨喺議會玩曬。咁個咁嘅情況下，不如同佢繼續去死過啦。咁我所以我都話呼籲民主派同道，我覺得即係留咧喺依刻嚟講咧，相對係較為值得。 係，同埋留守都仲有一個問題係需要考慮嘅。你留得今呢一年。這個特區政府、北京政府會不會又洗還手，在明年又再繼續延長呢？因為他說現在的議決呢，就是說延續少於一年， 少於一年， 他會不會真的借這個機會，就跟住即係將香港嘅立法會變咗做萬年國代、萬年議會咧，咁樣呢個未為可知嘅。如果係嘅話咧，而家呢刻係佢決定留守，喺一年之後咧又會面對另外一個嘅抉擇啦。哦，原來真相大白啦，北京政府就係想將香港嘅立法會咧係廢咗嘅，跟住咧嗰陣時就真係我覺得更加嚴重啦，或者而家講嗰種哦。民主派留在議會裏面咧，就變相好似係即係一個維穩啊，又或者係為呢個嘅北京政府咁樣違反基本法、違反法治精神去延長立法會嘅任期、無限期延長落去咧，係去做呢個咁樣呢台戲咁樣嘅背書嘅人咯。係， 其實我諗即係市民咧看在過往幾年眼裏咧，有部分民主派嘅議員的確係表露唔到個抗爭意志。咁大家最講得多嘅係黃碧雲啦，咁樣。咁未來一年，如果真係留翻喺度嘅，即係我呼籲留低啦。但係同時間有呼籲咧，佢哋唔該展露翻抗爭意志，真係會啊要開齊，跟住抗爭力度要加，同埋咧真係要展示裏邊嘅即係團結，同埋即係進退係一定要一齊去做啦。如果唔係，我見到有時往往得幾個年輕啲嘅議員去抗爭，咁其實係唔夠人啦。另外就係見到好多議案。投票記錄好多都冇到嘅，咁啊依啲點點咧？咁所以我諗留嘅話，唔該同時間民主派冇委員承諾做翻好一個抗爭嘅意志咯。 不過你點樣睇而家有部分嘅抗爭派已經打曬開口牌，就話覺得一定要杯葛。你唔杯葛，你留嘅咧就係冇骨氣，你留嘅咧就係去承認呢個議會係非法，仲即係做埋呢個嘅幫兇咁樣係。因為咧嗱，頭先你講嘅話，即係要留守嘅議員係要多啲抗爭嘅意志，呢個係我相信好多支持抗爭派嘅朋友嗰個嘅諗法嚟。但係同一時間咧，一啲傳統民主派嘅支持者咧，又會睇得到，包括埋即係當事人咧喺呢個7月11日、12日之前嘅初選，特別係論壇期間。嗰種嘅即係互相攻略，甚至乎即係好猛烈嘅批評咧，係又係有啲嘅傷害嘅。咁而家更加係大家喺討論嘅過程裏邊，即係作為即係你話戰術選項，係決定留一話唔留，都打出呢、這個即係政治道德上面嘅批判嚇，就話啊你留。 留的就是没骨气啦，你留的就是违反这个的原则的啦，你留的就是为共产党去维稳啦，咁样。我就觉得这个是很伤的，其实对民主运动或者就是我们要跟支持者去交代，支持者希望我们延续回过去12个月的逆权运动、反送中运动那种和勇不分嘛。咁跟住因为和勇不分最大的政治压力才给回政府咁样。 其实我有时我同阿 Gary 呢都好个身处个位置都好尴尬。我哋真係唔同传统民主派大家都 feel 到啦。但係亦都未去到抗争派嗰种呢，即係一定要去到，即係可能要入到抗争到一个即係一嘢去到咁嗰个情况。我哋就认为应该一路抗争，智慧抗争，保留实力嘅。咁其实抗争派近排嘅论述呢，咁因为我都识好多啦，咁其实我都谅解同埋理解嘅。因为其实这个这样的议会延续一年，在个出现的过程当中的确是缺乏认受性啦，缺乏个程序啦，缺乏个法治啦，基本上很多不同世界各地的人看在眼里，这一年的延续议会啦，其实是觉得是不掂的嘛。那入到去是不是即係會變相啊 endorse 咗或承認咗咧？嗱，依個的確係有依個感覺嘅，所以咧，即係如果大家最終決定啊，嗰廿二位係入翻去，一定要係盡力去解釋，甚至我覺得咧，所有初選出選者，即係新任嗰啲啊，即係唔係話連任嗰啲，即係話初選出選就嗰啲朋友，即係抗爭派為多啦。我覺得要諗下依年可唔可以同步做一個。類似啊，我未諗到個名啦，叫影子議會啦。類似就係我未諗到個名，即係類似一個反映民意嘅一個同步嘅陣營。要同時間去話翻俾即係全世界人知，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喺議會同埋議會外抗爭同步咯。咁依樣嘢都係可以去諗嘅方向嚟嘅。即係話唔係，我又覺得唔係話一定要是但一樣。揀得嘅，即係可以同步進行嘅，即係我覺得議會抗爭同埋街頭抗爭或者抗爭派所指嗰種，我覺得唔係話一定排斥嘅，因為反而其實要全部囊括曬，先可以集中曬所有非建制力量咯。 咁就雖然我又有啲悲觀，即係對擔心而家會唔會重蹈翻2014年、2015年散運之後嘅出現路線分歧啊，又或者係即係互相猛烈批評嗰種嘅情況，因為而家開始有呢種咁樣嘅跡象係出現。咁但係之前嗰兩集嘅節目我都有講過咯，唔再沉氣噶啦。咁就即係我相信大家都。運用最好的政治智慧是去做判斷啦，咁跟住就即係向個運動負責的同事嘅話咧，就即係應該都要即係俾香港人睇到，我哋係可以繼續即係再上路嚇，對抗其實真係要對準呢個政權咁樣嘅嚇，好嘛？咁啊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立即咧就講呢個嘅健康碼點樣咧，係即係。而家我係好擔心嘅，係咪仲更加惡過呢個港版國安法咧？對香港人嘅侵害係咪更加大咧？咁我哋翻嚟咧，會再同大家傾過。 好，下次見。